色流木的27级剑客太可怕了，哎，打33级玩家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可以一个人打2个、3个、4个。 那个叫韩延柔的才可怕，他单枪匹马杀出我们空气城这边的包围圈。 你当时是没看到他现场的 表现。君莫笑这队人的实力之强，简直是超乎了我们的意料。 27级， 就是啊， 当时空气城外多少人知道吗？给你个40级角色你也逃不出 去。你见过刘牧吗？你？ 你见过韩延柔吗？ 好了好了，别吵了。在干嘛？刘牧和韩延柔的粉丝对喷吗？都忘了我们的目的了吗？牵制住君莫笑队伍练级，拿回等级优势，占据副本记录的主导权。现在还有人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 从各个方向过来的人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如果是单纯避开我们的意图的话，他们现在在哪儿都有可能。 但他们肯定也不会只是这样毫无意义的消耗时间，最终总会有个去向。 哦，刚收到消息，他们是去一线峡谷了。 哪里来的消息？ 一个在控制林做任务的玩家，路上遇到了他们。那边的方向就是去一线峡谷了。 一线峡谷？ 这帮家伙， 他们不会还想着刷副本吧？ 太嚣张了！ 一线峡谷50个副本入口，要堵还真没那么容易。 他们进进出出总要几次，可以先确定一下，再调集人手。 还在这多说什么？直接一线峡谷！轮回的兄弟们集合，往一线峡谷走！ 我们也去。 好，走。 八旗雄图的， 大王朝的， 跟我走。 跟上。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20集。 好。报了，韩延柔。从现在开始，你们攻击的时候，只许打这些虫子身体的第一段，明白了吗？ 哦，第一段。 嗯，看看你们两个在这样的条件限定下，谁能杀得更有效率一些，我们三个就不给你们任何帮助了。 好，一人两只。 女士优先。 来了。 哎，怎么样？你们两个看好谁？ 包子吧。 我也觉得可能是包子哥。 哎呀，看来很明显。你们两个觉得刚才副本里的限定练习感觉怎么样？ 很简单嘛， 只打爬虫身体的第一段的确比较难。 你还有很多次失误。 嗯，我知道，6次。 6次是打到了其他部位，还有3次打偏了，哪儿也没打着，算下来一共是9次失误。小唐，不要试图在高速攻击过程中去避免失误，你可以先慢一点，保证没有失误，然后再尝试性的提高手速，这样循序渐进，不要急。 好的。 这次配合的还不错。 哎，霸气雄图的叶尾鹰，正好。 我们下次。 小牧师你好啊。 怎么回事？打他，对吗？ 有意思。 我试试只打头。 我也来。 你们怎么了？ 不知道啊。就一转眼功夫，人堆里就飞出几个家伙，挂到了山壁上。 啊，谁啊？ 霸气雄图的人。 哇，霸气雄图的都敢惹啊！ 是那个君莫笑， 那个副本记录对吗？ 是君莫笑，一起上。 好， 好，别来，快 跑！这些人是谁啊？ 他们是霸气雄图的，也就是之前追杀我们的公会之一。 哎，幻灭的太没悬念了。 就这么结束了？还有吗？ 这里暂时没有发现其他追杀过我们的工会玩家了。我们先走，换个入口，免得被动。 好嘞。嗯。 没有可杀的了。 很快就会有了。 嗯，我们不刷本了吗？ 各大工会的副本队，如果12点开始下本的话，现在应该差不多都刷完了3次，是出本的时间了。咱们来送送他们。 送谁啊？ 对我们不太礼貌的人。 可是，你知道该对付哪些郭贵吗？之前追杀我们的玩家都把郭贵名隐藏了。 我都打听过了，我的好友名单里可是有很多会长大人。 他们会告诉你？ 各工会之间的竞争一直很激烈，就算眼下看似合作，也不过是暂时的。一有机会，他们还是会互相利用打压。我呢，只要把各工会会长的回答互相比对，再进行剔除，就能得到真正的名单了。好了，就在这儿等着。 前辈，为什么是这里？ 啊，这个一线峡谷的副本有50个入口，想离开的话，有32个入口出来的玩家肯定会经过这里。另外呢，还有6个入口出来的有可能经过，这已经算是概率最大的一个入口了。 哇，老大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嗯，我刚百度了一下。 待会干嘛去啊？ 来了一队人， 先躲起来。 前辈，是烟雨楼的。 烟雨楼？不是。 又来一队，轮回工会是吗？ 上。 才5个人，有必要偷袭吗？哎， 你可以说的大声一点，让他们都听到。 会长，我们出一线峡谷副本的时候，被巨魔校那队人团灭了。 靠，怎么就我们霸气雄图这么北呢？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去总部通知老大和其他还在练习的精英队小心点，你们先回去。哦，对了，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不能就我们一个工会倒霉。 桂云会长，我们团灭了。 什么？ 出一线峡谷的时候被巨魔校他们偷袭了，现在我们全都死回空气城了，掉了10%的经验。 我这件事打死也不要跟别人说。靠，这亏可不能就我们轮回吃啊。 明白，最好巨魔校把其他工会各杀个10%，这样我们几个工会进度就又平衡了。 老大，我们刷完一线峡谷出来遇到巨魔校了。 巨魔校他干什么？ 巨魔校，你们想干什么？ 是百花谷的，大家上。 好嘞， 谁啊？什么情况？ 那边也来了一队， 踏破虚空的，也是我们的目标。上。 2队啊，这次有点意思。 哎，不，我们哪招惹你们了？ 回城问问你们会长吧。 注意控场，一个都别放过。 放心吧，老大，交给我了。包子入侵。 包子，你真生动。 哈哈。吃我一拳！ 嗯，刚才打得还不错，我们再加把劲儿。 哎，丹侯，你看这边，好像是巨魔教他们 啊。过去看看。 嗯， 靠，巨魔教，怎么又被我们霸气雄图遇上？ 大家稳住，我已经叫人了，很快就到。 差点让他们跑了，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么赶尽杀绝？ 行了，差不多收个尾，打扫清场，抓紧时间。 靠，我们是垃圾吗？ 君莫笑，他们这是？ 又有人来了。 嗯。嗨，南河，副本呢？ 杀着呢。 是啊。 蓝心阁的，来帮忙啊！ 那就不打扰你了。 蓝桥， 走！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只是几次副本记录竞争就让你怕了，你好意思吗你？ 叫蓝桥，应该是从神之领域过来的。霸气雄图的这几个职业应该是……哦，是他们啊！活该。 今天我生日，得早点下，先走一步了。大家玩得开心， 拜拜， 再见了各位。 蓝心阁的，你们 兄弟，你管管自己吧。收拾干净了。 好像听到有一波人赶过来。 他们来了，杀完就闪。这边。 好困 啊。几点了？3点多了。 哎，巨魔校去哪儿了？ 有消息了吗？还没有。 万一这帮家伙绕一圈离开一线峡谷了怎么办？ 你们霸气雄图这边有没有消息？ 没有，各练习区可能的任务地点都没有消息传来。 一线峡谷里的人呢？ 也是一点发现也没有，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恭喜玩家君莫笑、风叔烟幕、寒烟柔、包子入侵、一寸灰，打破副本一线峡谷通关记录，成绩29分51秒44。会长，我们和其他工会满世界找君莫笑他们，找了一个晚上，谁都没想到，他们在一线峡谷副本里刷记录呢。 记录？我看看，29分51秒44，这个成绩好像不怎么样吧？ 嗯，挺一般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随便刷刷，没用全力。而且他们队五个人里，4个31级，1个30级。等到他们到33级的时候，恐怕 等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现在确认他们的位置没有？ 还没。 现在他们还有一次副本机会。守好副本入口，卡好峡谷出口，总能在一线峡谷里找到他们。 嗯。会长 ，BOSS， 野兔 BOSS。 什么？ 我们的人发现野兔 BOSS 了。 哟，这不是传说中的野兔 BOSS 吗 ？BOSS， 给俺。 BOSS， 别上。 哦。 小唐，退后退后，我们躲起来。 为什么要躲起来？ 这 BOSS 奥盘后面跟着一个人。现在 BOSS 已经被看到了，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来杀了。我先看看地图。 哎，那 BOSS 的刀好长啊！ 哎，一会儿你们也要注意了，这 BOSS 的武器啊，是大剑的攻击距离，太刀的攻击速度。 哦，我们要杀？ 当然。 抢 BOSS 啊！我喜欢。 不好吧？已经有人来了。 那个人是围杀过我们的，霸气雄图的人。 那还不上？ 现在不能上。野女巫我们都杀了3个半小时，现在风书烟幕和一寸灰打完本都下线了，我们只有三个人，不可能赶在霸气雄图的人到来之前杀掉。 所以呢？ 包子说过要抢。霸气雄图的人现在几乎都在和其他工会的人在一起，野兔 BOSS 这样的好事儿，他们绝对不想惊动到其他工会，所以啊，他们能派来杀这 BOSS 的人就不会有很多。 那我们就在这里一直躲着，怎么抢啊？ 我看过地图了。对方从入口过来这边的话，不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差不多应该和 BOSS 迎面撞上。不过如果 BOSS 走过去太远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供我们利用的地形了，那就有点难办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地形？ 近，近的我们可以露面就能打到 BOSS。 为什么？ 因为按照游戏规则，我们后出手的话，必须既打了 BOSS， 又把他们全部杀光，这时候 BOSS 才会归属我们。他们哪怕有一个人活着都不行， 那干脆现在上吧，抢过来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杀。 不会有这样的地方的，他们完全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 BOSS 的事儿。你觉得到时候这练级区还会有一片没有人的地方？哎，有个办法貌似不错，实在不行可以试试。 什么办法？ 先看看霸气雄图的人什么时候会来，能不能快点啊？慢死了。 来了来了， 来了几个？ 5个， 才5个。 你的办法呢？现在 BOSS 的位置明显已经不在那种一露面就打得到的位置了。 注意世界频道，一线峡谷2441、3212，发现隐藏 BOSS， 快来人呐！ 这就是你的办法呀？ 嗯，吓吓他。这个坐标不是真实的 BOSS 位置，但是沿着他们在的这条峡谷一直在走下去的话，也就差不多了。现在峡谷里的玩家肯定都在往那边堆，他们只能带着 BOSS 找个地方躲躲了。 是吗？哎，好像过来了。我们在这里不会被发现吧？在哪儿躲一躲？ 不用，咱们这个位置是有可能撞到从副本过来的玩家的，他们要是想躲人不会从这边走。 真的耶，是在往峡谷深处推啊。 我们跟上。 嗯。 去拉大圣，稳当，加油打！ 爱凑热闹，是刚才那队跟我们打过的霸图的人呢？ 那队人水平挺高的。 哎，老大，你看，那边开始有人跑来跑去了。 嗯，是副本过来的玩家。 BOSS 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他们应该会先去我报的坐标啊。多少来着？我都忘了。 一线峡谷2441、3212，哪里有 BOSS？ 熊猫笑， 什么都没有， 你给我出来！ 一大帮人找了半天， 君莫笑又在搞什么？编这种假消息有什么意义？ 世界频道在骂你呢。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还早，他们六个人的火力还要打挺久呢。 老大，这里有个斜坡，哎，我从这里跳下去的话会不会摔死啊？ 死不至于，半死不活吧。 那要站在哪儿才会摔死啊？ 一线峡谷外有一处地方，把人推下去准死。 是吗？有这种地方？ 老大你怎么知道的？你推过？哇，听起来很过瘾。 是啊，很过瘾，大概是10年前吧。 10年前？老大你太夸张了，第十区才开了多久啊？不到一个月呢。 谁说是第十区了？这是发生在第一区的故事。 哦，你讲。 那时候啊，荣耀刚刚开放不久，大量玩家涌入，感受着这个新奇的游戏。大家抢 BOSS， 抢装备，抢材料。我和我的朋友呢，在这样的混乱中卷入了纠纷。这游戏嘛，谈不上什么对与错，反正就是战。但是当时我们只有两个人，对方可是一整个工会。 前面的，站住！ 冲上去， 杀了他们！ 对，杀了他们，把他们刚才抢走的 BOSS 掉落给抱回来。 哎，前面可就没路了。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在这里决胜负啊。 就这么打，就算技术上可以杀光他们，但法力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了的。 嗯，或者我们可以试试利用这个地形， 用击退和吹飞技能把他们往峡谷下面打。 试试。这个多节约法力啊，一个落花掌吹飞三个，摔下去直接等于秒杀。不过有一些职业是摔不死的，像枪手系用飞枪飞炮都可以避免被摔死，但那也没关系，那么高摔下去摔不死也跳不上来，只能去绕远路。 那最后你们把人全推下去了，推了多少人啊？ 嗨，当时顾不上数这个了，整个工会的人差不多都推完了吧，剩下的一看跑不掉，干脆自己跳了。 真的假的呀？ 嗯，其实那时候游戏刚开始没多久，整个工会也没多少人。 没多少人是多少啊？ 20多人。 靠，原来是20多人的小场面啊。 20多人也不算少了。 好了，先不说了，我们继续跟着野兔 BOSS 队。 嗯， 走。 我同血了，兄弟们注意，就在这解决。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好了，快差不多了，生命法力都满吧。装备怎么样？耐久都还行吗？ 行， 没问题。 好，等双方都是强弩之末的时候，我们出手一举拿下。记住，你们先去杀人， BOSS 的仇恨由我来了。攻击目标现在来约定一下，我们把他们做出编号，方便我们指挥的同时不被他们知道我们的意图。他们一共6个人，我们就以1到6为编号。那个元素法师爱凑热闹是1号，剑客2号，神枪手3号，拳法家4号，牧师5号，狂剑16号，都别激活了。 加油！豹子血没多少了。 白柔2号，豹子5号， 君莫笑 2号5号，什么意思啊？ 欺我一战！ 之前在世界频道报坐标，很可能是君莫相那家伙有意的，我们都中计了。得给野渡寒潭发个消息过去。 BOSS 怕是要被君莫相抢走了。 什么？ 但是那家伙的行踪也算是暴露了，快点召集人手去堵他。他们只有3个人 ，BOSS 血不多，但也够他们周旋一会儿了。 好，明白了。 喂喂，还有人活着吗？ 哎，都死了吧。 BOSS 最后还有多少血？注意了吗？ 没注意。 玩家君莫笑、韩烟柔、包子入侵，成功击杀炎之浪人傲寒。 一定要把君莫笑拿下。 会长，来不及了，君莫笑已经下线了。 哎呀，今天下的比较早啊，可以早点休息了，还不到六点。 可以早点休息的人是我，你还得做到七点。 哦，忘了。 那我走了。房间里还开着灯，果果起这么早。果果，起来了，别窝在沙发上了。回屋去睡吧。 天亮了吗？还没到六点呢。你今天结束的这么早，吃了吗？ 没有呢。 吃点东西再睡吧。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 不用了，你快回屋去睡吧。 我有点饿了，吃点面包吧。冰箱里还有面包和果酱。 好。 笑什么？ 突然想到，以前你拉着我一起玩荣耀，我都没有陪你。这段时间，果果已经有多少次夜里一个人在沙发上，孤零零的被冻醒了。他玩游戏的时候，从来没有冷落过我，但是我 怎么呆呆的？玩游戏玩傻了？晚上玩的怎么样？ 哦，很热闹。白天我不是挂机被人杀了吗？后来才知道，是好几个工会商量好的，故意来围攻我。 莫笑，这个人灭了我们霸气雄图工会精英队三次，还抢了一次野兔 BOSS， 七家工会里面就我们损失最大。现在看来，这个人根本不是我们能搞定的级别，得跟俱乐部汇报一下了。 今天什么菜？ 安爷给我一块红烧肉，哎，多给我一勺饭。 哟，酱油七克呀。上次见你过来是几个月前的事儿了吧？ 我要份套餐。 好嘞，你多加点肉啊。 那就谢谢了。张副队，我有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吃完说。 好。张副队真是个严谨的人啊，连吃饭都这么认。总算等到副队把饭菜都吃干净了。我，副队，你先喝汤。 找我什么事？ 是游戏里的一点事。新区出现了一个散人，叫君莫笑，他手上有一个能变形态的武器。配合散人的技能发动，十分难缠，甚至能一个人压制我们霸气雄图的精英队四个人。 散人，还有能变形态的武器，你再给我好好说一下，他压制你们四人的时候是怎么打的？ 张副队不愧是荣耀四大战术大师之一，果然还是对战术比较在意啊。昨天我们的人在一线峡谷里发现了隐藏 BOSS， 接到消息之后，我就带着精英队把 BOSS 拉住，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打算给他拿下来。谁知道君莫笑， 手里有账号吗？我跟你去看看。 谁的未来，冰与火燃成海，迎接魔法的世界。